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情商翻都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大家好，真系好啦吓，因为我今次录音嘅时候，我已经身体已经回复翻原状啦。 喂，好多人问候你喎、 啊。系咩？啊，问候我定全家先？ 真系问候我哋。 多谢啦。 咁咧，我哋今集讲一集阿白高登。 白高登，谭白高登， 谭白高登，白高登就嗨捻咗嘢啦。咁啊，大家知唔知点嗨嘢？就系佢摆捻咗个麦，就喺个身度，人哋挂捻住个麦。 系，等等先，睇嚟有事。 等一阵。咁啊，白高登个麦就因为插捻咗喺个身度，唔记得掹出嚟。咁唔记得掹出嚟嘅时候就因为开着咗啊。咁啊，无线噶嘛，咁人哋梗系收到你讲乜捻嘢啊。咁啊，佢又屌陈地就话人哋，屌你老味，你边度搵个咁嘅八婆翻嚟啊？屌你又串鸠我又呢又路咁。 不过我觉得呢样嘢咧，真系即系阿妈教得好呢啲嘢。即係你譬如話以前細個咧，譬如話知道講人哋是非咧，行遠啲先講啊嘛。 佢行遠啲啊，上撚咗車啦佢都。 即係同埋咧，唔會揀咧，即係大家你其實咧換咗嗰個唔係，其實唔係白高登咧，咁一般人咧好多時都係會離開咗嗰件事，過一陣先講嘅，即係咧都係一種我唔知係咩原因，係一種普遍嘅習慣嚟嘅，你唔會聽講啊嘛。佢太快啦，即係佢。轉個頭就開始批評人哋，其實你都唔知側邊有啲咩人喺度。 啱啊！ 你上緊車以為好安全，即係同埋你有時去講呢啲嘢，唔會俾你身邊嘅人知道。啱啊！ 因為可能呢啲係即係現代教育嘅問題啦。嗱，你一講開呢啲嘢啊，筍哥，我講單嘢俾你聽。話説咧，我喺前幾日就搭 van 仔，咁我樓下有個 van 仔啊，有個女人就好時髦，即係好摩登嘅，大約30歲到啦。咁啊，側邊有個小妹妹都有成6歲到噶啦。咁咧，佢就拍一拍我喎，個女士，佢就話：喂！有冇幾蚊散紙啊？同我唱啊！我唔夠錢入架車，咁我倒曬我散紙包。你知而家個用八達通啊，我散紙包裏面有6個幾，咁啊唔夠嗰張20蚊多啦，梗係。咁我俾曬個太太，咁我就話喂攞住去先啦。咁個太太俾20蚊我，我做咩啊？我都冇散紙，我話唔緊要啦，大家街坊街里啊嫂咁樣。咁之後個女人打個突，好開心。旁邊個小妹講：嘿咩阿嫂咧咁樣，即係你見到佢即時講，即時表現自己，好冇禮貌。即係嗰種嘅感覺，你會覺得嗰個細路女好討厭。即係而家嘅家庭教育係咁，我覺得。即係佢要人哋即時去表現自己，表達自己嘅感情，但係佢唔知呢啲係一個嘅涵養。到你大咗嘅時候，你受撚多教訓㗎，分分鐘。 其實同埋點講咧？即係大家都係以可以侵犯到人哋尊嚴咧， 為呢個己任， 為一個可能係一種興趣嚟嘅。 唔係，我覺得 你見到咧譬如我以前聽一個 friend 講咧，佢好中意溝人哋老婆。可能你都好中意，咁咧但系即系佢话点解中意沟人哋老婆咧？佢话唔系人哋老婆唔系靓，又唔系话特别正，即系性技巧啊，或者佢仲要去啲穷嘅屋村里边沟添，即系可能资源仲要系比较少。佢话但系咧，佢心里边咧就系觉得可以打赢人哋老公咁样，即系佢系最尾唔系因为佢即系可能性高潮系一部分啦，但系佢以侵犯到人哋嘅尊严为一种乐趣。啊！你有冇發現近代好多人都係咁嘅？ 係啊， 即係咧好中意係 你聽我講啊，一個香港好受推崇嘅哲學家，啲人覺得佢係一個好叻嘅人，但係佢就係因為以侵犯到人哋尊嚴、鬧爛仔、交叻，就被列為呢個神台級。 黃毓民啊！ 我好憎佢啊！唔係黃毓民，喺Poly 教嘅李天明。 哦，系咩？李天明港大嘅，系中而家用中大好似。 中大李天明系一个好衰格嘅人嚟，佢最叻系咩咧？就系将你嘅尊严去掠夺，即系等于你一样侵犯咗人哋嘅尊严。 佢系有高嘅能力嘅， 但系佢唯一最叻嘅一样嘢就系闹烂仔交，即系剥晒你层皮，佢又觉得好叻，但系佢唔系一个学者，即系唔系一个好好 高尚，冇风范， 冇风范咯， 冇风范， 即系好好老土、好老卵土嘅一个人咯。你同佢闹交，你输紧嘅，因为佢真系好叻。但係佢嘅叻嘅就係剝你衫咯，即係剝光珠佢咪最叻咯。 即係同埋係即係就係又會咁樣嘅，即係因為你知道啦，我哋用嗌交最簡單嘅原則啦，就係其實有冇發現啲人通常都中意講話我以為，我覺得係。就代表住咩咧？就係、是、其實咧，喺我同你討論一個問題裏邊咧，其實係冇人知道嘅真相嘅。 係。 咁但係點解要拗咧？ 係。 我唔係因為我知道嘅真相，我知道如果嗰樣嘢真，譬如話我突然間食麥當勞， 係。 咁呢個係個真嘅陳述。 係。使乜拗？ 冇嘢好拗㗎。 啱。 咁但係咧，點解會係有得拗咧？係因為我知道一啲你唔知嘅嘢、啊，而你又知道一啲我唔知道嘅嘢。咁大家掌握住對方嘅觀，自己覺得啱嘅，我覺得啱嘅觀點，我覺得我嗰個真過你覺得嗰個真，所以我先同你嗌交啫嘛。咁所以就係個，但係咧真相係點咧？其實係冇人知嘅。所以喺呢個咁嘅諗法裏面咧，其實如果大家只要承認自己咧有啲嘢係唔清晰嘅話咧，其實就算 解決問題啦， 其實就算係最叻嘅人，佢、想剝你衫都好，其實佢個力量好細嘅，因為其實佢而咩人會受到最大嘅侮辱咧？就係、喺去判斷呢件事嘅時候，佢係覺得佢知道所有嘢、然後咧試圖去侮辱你嘅時候，就會自取其辱。 明白。 所以我覺得嗌交呢家嘢就好得意。有時做咗生意咁多年啦，呢、這個都見咁多客嘅時候咧，好多時邊啲客會最受侮辱咧？就係、佢覺得佢對個器材已經掌握到一個好高嘅層次。咁但係嗰啲嘢，我每日都對住咯。正所謂真嘅嘢，其實冇乜好拗嘅。所以其實真係知嘅人咧，一睇就知道你其實你唔知嘅地方喺邊一度。即係佢嘅缺點好容易俾知道嘅人會、會一睇就睇出咗。所以其實真係冇乜嘢好，冇乜好拗。所以真即係如果 即係等於真正嘅高手過招啫嘛。你發覺咧最多花招係咩呢？嗱，我想講一樣嘢，又講翻葉問二，應該都定屌啦、 哎。你睇咗啦？ 我話俾你聽，葉問一我已經冇睇，點會睇葉問二啊？嚇！武功功夫啊，最即係冇花招嘅功夫，世界上面數一數二嘅，梗係唔係泰拳 啊？ 巴西柔術，超級男仔教啊，真係超級男仔。 好多香港男仔學嘅以前。 冇噶，冇香港人學噶。巴西柔術係真係有呢個國術會喎，即係有香港有人教巴西柔術噶。我話俾你聽，巴西柔術係第一，第二樣嘢喺世界搏擊裏面，第二樣就係呢、這個越南嘅即係佢哋叫好似係膝道啊，即係用膝頭哥去到打嘅功夫。咁係越南一種嘅古戰術嚟，冇任何花招，即係真係冇任何花招，但係就可以好快咁置於你死地，因為佢唔係要。即係唔係要激到你，係要攞你命。咁香港點解要講葉問二呢？嗱，突擊隊係學呢、這個即係嗰啲叫詠春嘅 自由搏擊啊嘛，唔係 詠春啊，因為係最快最短。 我哋個搏擊隊， 但係突擊隊啊， 突擊隊 啊，佢係最短最快嘅時間裏邊係可以使出一啲嘅花招。 因為所有其實嗰啲官方機構都係學自由搏擊㗎嘛。 係。 自由搏擊就係冇招式， 冇招式最快嘅途徑去掠低你啊嘛！咁 係計運動距離啦， 係 可以最快嘅方法 blocking 到你啦，打關節啦， 係啊，咁啊， 詠春都係呢啲嘢。 詠春就即係我哋太過神化啦嚇，咁即係太過神化佢咧。 其實有冇男仔學詠春嘅咧？ 好多噶， 但唔係打泰拳多嘅咩？ 其實嗱，我講俾大家聽啊，打交。一膽二力三功夫真的你在这个真正的打交环境里面一个打交几叻几叻功夫几叻几叻的人都好使得出来的即是那个力量啊同埋你识的东西只是三两成的。在打交里面第一你要不怯场第二你要个膽好大第三襟捱咯，即係你捱得幾下就 O K 噶啦。因為有啲位係任何即係武功高強嘅人，你中一嘢都死，等於胡椒噴霧啫嘛。 我就覺得咁，即係其實呢、這個年代咧，即係學功夫咧、其實即係最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地方咧，就係、其實咧打功夫咧，你以中國嘅武術咧，其實啲運動幅度好大噶嘛。其實佢會喐到一啲你成日唔喐唔到嘅肌肉。 系， 咁我覺得即係俾老人家打太極咧， 係， 其實對個身體 你係錯啦，記唔記得我當年有個情婦係， 哦，太極高手， 佢，你聽我講一樣嘢啊，香港人好多都因為要即食文化，去學功夫永遠就係擺拳就唔係打拳，嗱，一套拳法打係流暢嘅，擺係唔流暢，即係你擺某一個姿勢出嚟。但是呢點解咁多人去學呢個詠春呢佢講過俾我聽因為擺拳多過打拳。嗱詠春有好多姿勢係擺出嚟嘅真係擺出嚟唔係打出嚟嘅。打出嚟係一個流暢度我由第一式去到第二式係好流暢太極係咁。但係詠春係擺出嚟嘅好多都係擺拳多過打拳。擺拳冇用㗎你擺個姿勢出嚟㗎。 即係真正打交係冇乜用啊！如果你想真正打交咧，做多啲體能訓練。 唔係啊，我覺得你。即係最好就唔好打交啦，其實。係 啊， 即係 能夠解決到問題嘅時候，我哋用語言去解決啦 嚇。即係同埋打交本身係一個即係你真係冇曬辦法啦。係 啊。 咁咪最尾咪打交咯。 同埋打交都係一個表達意見嘅方法嚟嘅，但係用一種最、 這個、年代 最戇鳩嘅表達方法。同埋一樣嘢，你哋睇葉問二嘅時候，麻煩留意一下邊個做動作導演。 洪金寶啊。 佢最靚嘅就係動作導演咯。第二個我覺得。令武功功夫喺呢個世界上邊，即係能夠進一個層次到神台級嘅就係金庸、古龍，第二個就係呢、這個袁和平。 不過近排有一個大陸咧嗰啲有錢人咧，去幫請一個少林寺嘅保鏢，有冇睇過單新聞？ 冇啊！ 哇，好勁喎！即係呢個講話就係每日咧就係翻一個鐘頭工嘅啫。係。個鐘係負責咩咧？就係保護嗰啲小朋友翻學放學。係。咁咧佢咁當然有幾招嗰啲咩刀架臨頸啊，然後棉裏針飛釘啊， 丟你老味曬撚氣！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全部都係噱頭嚟嘅。我話俾你聽，澳門我喺澳門做嘢，大家都知九護士喺澳門做嘢做過一段時間。我話俾你聽，嗰邊啲保鏢係點？個個用槍，諗都唔使諗。你話咩刀架行頸嗰啲？屌你人哋都唔攞呢啲嘢，屌你黎遠揸住支槍，你究竟放定唔放？係講咁多啦，佢都唔講嘢，一係就開槍。屌你老尾，你話咩刀架臨頸乜爛都冇用啦！屌你。 不過呢個 嘥撚氣，現代武器咁撚先進，人哋一掹支槍出嚟，你識乜撚嘢功夫冇用？人哋唔會好短距離掹槍噶嘛，係最蠢嘅人、最戇鳩嘅人先會喺人哋背脊開槍。起碼都嚟二十碼啦，屌！ 不過喺香港咧，我以前又識我個保鏢啊，以前幫某大集團老細做嘢嘅時候，咁樣咧，佢有兩個保鏢嘅，咁嗰兩個保鏢咧即係好多時候佢哋保鏢都變，因為太近身啦，好似太監咁樣啊，慢慢你就會將啲生意交俾佢哋幫你管理啦。咁初頭係傳達一啲命令，有時候可能幫你揸少少主意，係咪？咁慢慢啲生意就會多咗咁樣。咁佢哋講話其實真係真正嘅保鏢喺香港，你知唔可以有武器㗎嘛？係。咁其實身後邊都唔會有架撐喺度。 係。 佢話其實而家做保鏢最緊要識咩？審時度勢。 係。 只係判斷嗰個地形有咩可能會發生危機。 係。 然後咧就埋伏更多嘅人喺度。 屌香港保鏢吔屎啦！真係啊！即係你我睇下香港啲保鏢啊，好多都係唔撚醒目㗎。上次記唔記得我哋去拍阿邊個，咪見到啲資科特工嘅？ 我係咩？ 阿邊個啊？我哋上次咪做單嘢，咪見到啲資科特工嘅，咪過嚟鬥鳩我哋，之後搜下車咁樣嘅。記唔記得啊？ 唔記得。 嗰單嘢咧，影到啲嘢唔撚掂嗰單啊！ 哦 ，OK，OK。 記唔記得啊？有兩個資科嘅，幾撚懶散啊！我話俾你聽，係對哥，我見嗰啲即係真係人哋去揾食嗰啲咧，請嗰啲保鏢咧，好撚醒目噶。第一一眼觀測，第二真係即係人哋目光如炬嘅，即係及嘢嗰啲保，即係行個老細行得好撚貼㗎，即係真係行到好撚貼，唔會嗰啲咁樣離行離立啊，諸如此類嗰啲。同埋人哋啲保鏢真係打仔格嚟嘅，即係第一唔會著西裝，著西裝點開片啊？ 不過今日 第二樣嘢就永遠係著鬆身衫、波鞋、鬆身褲，你唔好睇得嗰啲屌你老尾即係間諜片多啲保鏢著西裝。喺對哥啲保鏢唔著西裝，個個諗住同你開，即係第一時間已經同你開片㗎啦。同埋支狗一定係袋喺屎忽度嘅，即係個個著鬆身衫嘅，即係嗰啲運動衫啊嗰啲咁樣樣嘅。唔係我哋睇得多嗰啲乜撚嘢，即係電視劇嗰啲全部西裝啊恤衫，冇呢咁嘅嘢㗎。屌你政府嗰啲就係、是，人哋嗰啲私人保鏢唔做呢啲嘢㗎，打交慢啊嘛大佬。同埋有一個出嚟頂死㗎，你見，即係有一個保鏢係頂撚住後邊嘅，真係我嚟頂死嗰、那個就。同埋個即係。有曬架撐，有曬成，有曬人牆嘅，即係你就算攞支槍擺埋去瞄唔準嘅，即係一定係呢啲嘅。屌香港都好撚懶散，咁咪嘥氣啦！你話香港如果要有人懟鳩冧嗰啲富豪，屌你喺富豪飯堂門口死幾件啦！ 哇！但係今日咧，新聞咧報咗咧有個超級狙擊手，佢係打呢、這個，即係而家喺阿富汗度打緊仗嘅。咁咧佢話咧，冇啦，即係佢俾呢個阿蓋達嗰啲人襲擊啦。咁樣咧。佢喺2000公里，2000公里喎，唔係2000米，所以2000米外邊咧，然後開子彈，然後一槍一個，咁佢話咧嗰個 佢話咧，如果用子彈咧，當個子彈音速嘅三倍咧，都要三秒鐘咧先射到過去。係。跟住然後咧，去到嘅時候咧嘅力量其實都好少啦，已經。但係一槍一個咁樣就，即係講今日你可以睇下蘋果一個。 你都唔使講呢啲啊，筍哥，你上網 YouTube 打 Slapper 嘅記錄裏邊最高記錄就係用 M19 係盟軍一支追擊槍嚟嘅，佢嘅有效射程範圍係三公里啊，有效射程範圍係三公里啊。咁咧曾經有一個 Slapper 喺1.8 公里裏面射中目標就中頸，咁你打 Slapper 喺 YouTube 就得噶啦，好多人。 你想講嘅 1.8 公里啊嘛，佢22公里外邊喎。 哇，咁堅啊！ 2000多米嘛，2400多米嘛， 兩公里喎。 係講緊粒子彈係有效範圍啫，但係冇咁嘅力噶啦嘛，係咯，一槍一個。 幾堅？ 佢講緊咧係講緊我喺港島區要射粒子彈過佐敦。射中嗰嚿嘢。 同埋有一樣嘢我想補充啊，筍哥。嗱你講嘅嘢當然即係真係好厲害。同埋有一樣嘢就係而家啲光學設備，即係佢嗰個望遠鏡咧，原來即係唔係一睇出去就係一粒嘢，原來唔係嘅，即係會睇得好清楚嘅。 哦，係咩？ 即係你唔好諗住佢眼界好好，原來唔使眼界好好嘅。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諗住，哇！做神槍手係咪要眼鏡？原來唔係㗎，因為佢嘅光學設備令到 即係個目鏡同你嗰個個誤差好細咯。 係啊，即係佢睇到個目標好撚大個㗎啦。即係 仲會計到嗰啲咩風速啊嗰啲。 裏邊有係計埋㗎啦。 我已經計 埋。係啊，計埋㗎啦。即係佢因為而家嘅科技先進咧，佢你嗰個鏡頭裏邊咧，佢因為影出嚟嘅時候，你打 Slapper 影出嚟咧，佢有啲 Slapper 專用嘅即係瞄準器咧，裏邊已經計埋風速啦。即係佢係一座㗎，即係唔係。即係佢擺落去之後咧，係即係一嚿嘢好撚大嚿啊！總之就即係唔係我哋睇到嗰啲咁細嚿嘅。 不過你咁講啊，你諗下， 即係你諗下要睇到兩公里以外嘅嘢，一定唔會係嚿嘢，俾我放大鏡嚟算數啦。 而家香港能見到都係千零公里， 係啊，所以佢唔會俾啲好渣嘅嘢你嘅。 但你諗下，其實如果三公里裏邊可以殺到人咧？其實你諗下，其實都冇乜屌，即係其實 都唔使保鏢啦。 邊有人係刺殺唔到啊？ 啱啊！屌，即係所以即係香港啲保鏢真係嘥啦。不過我唔好講呢啲，講翻白高敦。咁啊，白高敦今次嗰單嘢咧，就即係佢最戇鳩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代領住個乜嘢掹出嚟。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咩咧？白高敦今次其實可以起死回生。呢、這個世界已經轉型咗。你其實係一個咩人？你已經。被人去到鎖定咗一個形象，呢個係你自己諗。我哋呢個世界已經好複雜，知道好多人政客嘅另外一面係唔乾淨噶。煲薯，你估人哋唔知佢唔乾淨，係人都知，全世界好多人都知添。支持佢嘅原因就因為利害衝突。白高敦今次蠢，其實白高敦可以咁做，佢一講衰嘢，佢咪直頭同傳媒使乜道歉啊？拍台。我系咁卵衰噶啦！我屌佢老母！其实我个人就系咁嘅。嗱，第一我要改革我自己个党，里面太卵多狗喺炒咁啲。第二样嘢，你哋班扑街日日唔做嘢，净系谂住食公援。好，你班扑街以后冇公援，我要改革社会，个个有得做先有得食。你反而个人即刻转态，做翻个衰人。做人你系衰，做到最衰，就唔好做到。啊！明明是衰人，我就扮好人。 其實即係虛偽呢樣嘢咧， 人哋最憎你係虛偽啫嘛。但如果你係衰人，分分鐘選到你㗎。 即係香，即係呢個世界其實係都中意好人同中意壞人係一人一半。 啱啊！分分鐘你可以選翻，即係仲可以當選翻個民望，亦都可以好高添。 即係好似咩咧？好似啲人咧，好多人都中意買高達啦，係咪？ 啱啊！ 但係好發現好多人中意宅股啊！ 咩扎股啊？啱啱一樣嘅啫嘛， 即係你覺得好撚古怪啊嘛，即係哦，點解會中意扎股咧？ 啱啊，即係你唔好諗住我要做好人，就係做到底，我使乜道歉啊？我係個咁嘅人，你分分鐘揾個細路祭旗都得，驚揾個細路，係佢哋營造我嘅形象係咁嘅啫。我不嬲都唔係咁，我開會我要保住我哋英國嘅形象，我先係咁樣做。其實嗰啲咁狗閪屌你報樹，應該拉去打靶，兼俾人屌屎忽啦。 即係有你個道理。 你一係就做到咁樣嗱，等於選舉啫嘛。今次我哋再重新一次公投啊。 2016嚇。 其實我覺得應該我哋走出嚟選。啲區議員幾咁虛偽啊！仲用翻我哋啲公帑選呢啲，俾我哋出嚟選，唔係講呢啲嘢咯。我屌你老母啊！你選呢啲，你不如選我出嚟啦，啱唔啱啊？我直頭話，我而家要行共產主義。 我要絕對共產，邊個夠膽講呢啲嘢？冇人夠膽講啊嘛，啱唔啱啊？你將李嘉誠嗰嚿分俾我啊！我就係想咁樣樣，香港中產就係想咁樣樣。共產黨唔好咩？共產黨唔知幾好，係而家管理共產黨啲人唔好啫嘛，唔係個黨規唔好啊，啱唔啱啊？ 今日都好堅喎、啊。即係今日喺報紙上面咧，有一個老師啊，喺大陸嘅， 係 佢話冇，即係佢係直接喺大陸嘅，喺大陸啊，佢個人喺大陸， 係 佢直接話毛澤東係屠夫， 係 毛澤東紀念館就係一個屠殺紀念館咁樣。 係 哇，你喺大陸有咁嘅勇氣講呢番説話，係即係我都幾欽佩佢咯。 之後有咩 後果？我唔知咯，應該都係俾人塌噶啦。係屌你話，我哋喺香港話推全力推呢個共產主義，冇意思嘅。 喂，唔係喎。筍哥，我哋只要真係點起呢把火，有多啲市民出嚟行共產，中產出嚟行共產。喂，而家係要將有錢佬嗰份同我共啊嘛，冇錢嗰啲繼續同我一齊共啊嘛。屌你老味，抹開我都唔共得去邊啫。真正嘅共產社會，我想同大家講有幾大地方嘅真正嘅共產社會。 古巴 啦，嚇、啊？ 古巴啦。 你錯啦，呢啲直頭資本主義地方啦。第一達瑞士。瑞士真的很共產。第二樣嘢就係、是列恩斯坦，呢、這個瑞士對上一個小國嚟。咁佢 列茲敦士坦 嚇、啊，列茲敦 全世界最細嘅國家。 係啊，但係佢哋嘅國民收入係好平均嘅，原因就係因為真係共產，即係做幾多咪撈埋一齊食。 唔係，同埋佢最主要嘅 production 係郵票嘛。 列茲敦士坦， 列茲敦士坦。 第一啦、啊，第二樣嘢係鋼材。 因為有時咧係當咧嗰、那個，譬如話你個地方細、 啊， 你住香港大陸大慶油田咁樣，大慶油田成個油田成個區根本大過香港，全部人都係幫一間公司打工嘅，咁、啊、你大家收嘅人工邊個係一樣嘅？ 同埋列茲恩斯坦唯一一間最大嘅公司係 Hilti 出鋼材 ，Hilti 同埋出重型機械嘅，咁嗰啲重型機械賣得好貴嘅、即係你買支 Hilti 嘅電鑽貴過普通電鑽三倍，但係。個實用情況是它可以用成世咯。咁、 我有冇發現咧？啊，呢、這個都可以依陣間開個題目講， 啊， 談下貴買賤用啦。 哇，好啊，屌呢、這個就係一定要講。嗱、咁我哋講埋阿白高敦先。白高敦其實喺今次嘅事件上面，佢失敗嘅原因係佢嘅態度，同埋佢唔肯放低自己。如果你衰咗，你跌咗喺地下，你繼續喺地下躝咯。你就話丟你個老母，我係要咁嘅，我直頭做衰人衰撚到底，分分鐘可能你選票回升。 其實佢輸撞㗎啦。 啊， 即係今次咧，即係當你係踏出第一步諗住道歉嘅時候， 啊， 你就玩完咗㗎啦。 啱啊，等於我去即係嫖妓，有一條女同我講一句説話，真係令到我個人好感動。咁我就話。咦，阿、啊、妹，阿、啊、姐，你都真係做得好堅喎！唉，有時做呢行，你個興趣唔投入，好難做嘅。你咪當同男朋友做，同男朋友屌閪咁做咯。咁大家投入啲，自己又舒服啲嘅啫。如果你唔能夠咁樣做嘅時候，個態度唔係咁，好難揾食啊！呢行，即係人哋都真係睇得透啊呢樣嘢。咁啊，白高敦就反而睇唔透。即係一個讀咁多書嘅人都真係，唉，屌嘅老母。 其實好得意嘅，就係、是。你喺即係都係咁講啦。頭先我話邊啲人即係最容易受辱咧？係，其實就係將自己個即係將自己嘅尊嚴咧 放得太高， 派得高嘅人就最容易受到侮辱。係、哎、嚇、啊，就係佢點解會覺得嗰個女人係有問題？係因為佢覺得嗰個女人同佢唔同卡士啊嘛。 啊，咁啊係喎。 而家係一個心理上面嘅層次問題嘛。 啊， 如果你係本身有種平等感嘅，係。即係你譬如話去街市買餸，你覺得街市買餸啊啫，佢同你唔會係因為你揾多啲錢，所以你高級啲，佢、買菜佢低下啲、或者你唔會覺得一個乞衣低下啲、即係呢個都好困難啦、當然對一般人嚟講，但如果你冇呢種平等嘅感覺咧，你必定你係會覺得佢麻撚煩啦、戇鳩啦，佢講嘅嘢冇知識啦，佢唔 well educated 啦，佢只係一個寡婦啦，種肥婆啦，冇知識啦。喂，師奶就係同白痴戇鳩呢啲嘢，即係好多嘢拉埋一齊噶嘛。即係你唔會覺得話個師奶通常都係有學問啦。 唔係師奶通常大波嘅， 都未必係。 大波師奶啊嘛，屌你！ 觀察咗好耐，我都覺得呢個陳述係假嘅。 係啊， 但係我想講咩嘢咧？就係、是、講到底。佢衰咩？佢睇唔起人啫嘛。 啊！ 即係如果佢覺得係呢、這個師奶講嘅觀點，其實都有佢嘅道理喺度。 啊！ 即係 而有一啲問題，咁唔係喂，唔係所有問題都解決到啦。 嗱，我想講一樣嘢，筍哥你講得好啱，就是、因為佢睇唔起人，但係通常睇唔起人嘅人咧，都係一啲唔能夠成大器嘅人。我哋唔能夠用一個開闊嘅眼光或者一個開闊嘅態度去睇一個問題，聽多啲意見，我哋唔能夠成為一個好嘅學者或者一個能夠目光再遠大啲嘅即係一個， 所以阿倪匡都有講嘅， 進一步嘅發展。 即係當人哋講嘅嘢，如果係真嘅話，咁有乜好嬲呢？反正係真嘅。如果佢講嘅嘢係假嘅話，咁梗冇乜好嬲，反正係假的。 屌你老味，倪匡呢個狗撚！ 但係有道理嘅，即係咧，如果係人哋講一個觀點係真嘅話，你如果係覺得佢呢個講法係侵犯到你的尊嚴嘅時候咧，咁但係如果係事實嘅時候，咁你都必須要去承認啦。 啱啊啱啊，只係你唔肯放低自己。 你可能喺聽呢個説話嗰幾秒鐘，你係 唔舒服， 係唔舒服。咁你但係過多幾秒，你要清醒噶咯喎。 啱啊。 但係講大話，如果佢講嘅嘢係錯，你咪直接話俾佢聽係錯咯。 啱啊。 咁但係點解大家都通常走唔出一個圈呢？就係翻我第一個話題，就係通常大家講嘅嘢都係半真半假。或者我根本都冇一個能力啊。去檢視到佢呢番説話究竟有幾真有幾 假？哇！呢樣嘢我話俾你聽得最咧係咩咧 ？IT 啲 sales， 哇！你出件衫好睇，你講啊！我屌你老咩，著到咁撚核突，你話俾我聽好睇，你咪講緊大話先？ 其實有影響嘅喎，即係咧，所以點解擦鞋咁掂咧？就算最醜樣嘅人都好咧，你讚下佢靚，佢都係高興。 咁啊係。 我想講一件事，我不過唔知啱唔啱呢度講啦。 講啦。 翻到去學校啦，咁啊有一個女仔我合作咗好耐嘅，即係成日都係講電話嘅。咁咧，但係咧就未見過真樣嘅。咁然後咧就我話約佢出去食飯啦，一齊食飯啦咁樣，因為即係見佢咁幫手咁樣，都想多謝下佢咁樣。咁佢唔出。開頭咧我就問咗我校長，校長都話佢唔出噶啦。咁我好奇怪，後來咧我見到面嘅時候咧，佢耷低頭唔敢望我。咁原來佢係一個個面有啲我哋俗稱叫豆皮啊，即係一個窿一個窿咁樣嘅，個體格都係好瘦弱嘅，即係你會覺得有少少營養不良嘅咁。總之係點講咧？佢唔係一個靚嘅女仔，都係一個好 helpful 嘅人。咁我第一個感覺就係 唔係劉雅麗啲窿多定佢多先？ 佢多。 佢多啊！ 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即係 I'm so sorry 啦，以貌取人，我都係一個咁嘅人，我咁樣樣衰嘅。咁但係我第二個諗法咧就係、咁但係都唔關事嘅，你唔一定要同靚女先食到飯噶嘛，可能佢都覺得你好醜樣咧，係咪？ 你聽我講啊，筍哥都係嗰句説話啦，我哋嘅樣貌只係一個視覺圖案，我哋內心美麗與否唔能夠喺呢個視覺圖案裏邊反映出嚟㗎。 但係咧就係咁啦，即係你呢、但係你會有第一個觀點啊，同埋咧要扭轉呢種咁嘅諗法咧，其實係要時間。即係正如白高敦，如果佢消化到阿沈哥第一個感覺嘅話。可能佢就唔會有呢件事。 喂，不過我介紹呢個女仔，那個女仔揾唔到錢 啊？咩啊？ 個女仔揾唔揾到錢？ 揾唔到錢。 揾唔到錢，因為寶寶龍識得一個整容專家，香港數一數二噶 ，OK 噶做呢啲手術。 係嘛？ 用激光做 OK 噶。 但係咧，佢個問題係佢係整體嘅。佢係好嚴重嘅寒背啦，因為佢長時間自卑。其實咧，自卑係令到咧佢成個人咧， 唔係你呢啲慢慢搞啊，搞一塊面先，搞一塊面啊，個人自然即係肯企起身㗎啦。肯企起身嘅時候，你又再同佢做即係溝下佢，咁啊叫佢吞下精啊，咁之後咧就屌下波啦。 所以其實咧，你諗下人嘅心靈嘅問題先係最大嘅問題。你諗下佢一旦咧，就係因為佢自卑感。佢係即係我唔可以話佢個自卑感蠶食佢個骨架，但係因為佢唔敢成日見人咧，佢成日會將兩個膊頭向前縮喎，向前縮嘅時候咧，咁咪寒背咯，咁佢縮胸啦、寒背啦，咁就成日耷低頭喎，咁然後慢慢自我形象低嘅時候唔敢望人，咁個眼神就好閃避，咁其實佢係一個有工作能力嘅人嚟喎。 咁點解唔叫佢加入埋我哋呢？加入埋我哋應該有轉見㗎。 增加自信心啊！ 同埋一樣嘢，我哋 其實不如我哋搞嗰啲咩人格再造課程啦。 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尤其聽我哋嘅年青人，唔使理人哋點睇我哋，只要我哋做嘅嘢係對嘅就得啦。曾經貝利亞講嗰句説話：如果你花氣力去做一件啱嘅事，但係失敗，好過你花氣力去做一件錯嘅事，但係成功。咁我哋只要目標咗嗰樣嘢，我哋覺得自己係正確。有遠大嘅目標，唔使理人哋嘅目光點睇。 嗱，都唔好咁樣諗。呢個諗法都有一個問題出現咧，就係當如果我哋覺得嗰樣嘢係啱先去做嘅話咧， 咁樣咧就我哋就會乜嘢都唔做。 係。 原因係乜嘢咧？就係、是、因為咧，其實以我哋咁嘅水平咧， 啊， 其實如果知道嗰樣嘢係啱緊嘅，咁、咪一定做啦，係咪？ 係。 但係咧就係、是、我哋個能力只可以知道咧，所有嘢咧，佢可能啱啱地。 是 或者可能啱，可能唔啱，即係正如我頭先都同你講過有件事啦，係咪、 啊？ 你講完之後，我又覺得錯嘅成分有 好多啦。 咁但係兩個同你講之後，我又覺得啱緊嘅。係 啊 係 啊。 即係咧，我哋嘅能力主要係可以咧睇到一部分，可能你個睇法都係錯嘅喎。 係。 但係可能你嘅睇法係啱咧。 係。 所以我哋大家都唔掌握呢個成個全。 咁啊，同埋叫嗰個女仔一樣嘢，俾多自信自己，唔使理人哋咁。 咁咪帶翻個 loop bar 咯嚇，大波嗰啲。 直头唔带波咯，出街啦！屌你！ 但我谂佢睇落个波都系比较细一啲。 屌你又知？ 唔系咁睇到噶嘛？ 屌你啦！有啲女仔 波唔系一个收喺体内嘅器官嚟噶嘛？ 有啲女仔个波以为好大，一摸壳，哇唔系啊，小师妹，原来啲骨骼咁卵精奇，带咁卵多波咯，几个屌老母！有啲原来冇乜料到，哇咁卵劲嘅小师妹。 我着衫呢样真系好神奇。 好神奇！ 校服咧系特别容易掩盖到身材，其实。 校服、啊、我告诉你最掩盖到身材是什么 是什么 呢你是不是有电话 我一阵间先。 即是想都不用想是比基尼的。比基尼泳衣肥妹穿着瘦人的瘦妹穿没肉的。 是吗 是真的。 是不是神奇比基尼不穿衫那就是了。 你逢是肥妹穿穿件比基尼呢因为肉多嘛性感你只是会看几个位置嘛。那你所以觉得她的肉即是她性感一点。但如果瘦女仔穿没肉看的嘛骨惨惨的嘛。 喂这集讲到这里。 好拜拜。 拜拜